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冬季，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我为你写下那些爱和曾经。音乐不止音符， 更美在 让往事动容。经典九六九，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 九六九，听资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将首次评选出的空间科学奖章赋予了四名宇航员，我国宇航员杨利伟位列其中。昨日起至明年的3月24号，中国民航将执行2017至2018年冬春航季的航班计划，新增国内航线419条，新开辟国际航线108条。近日，北京启动初中开放型的科学实践活动，共提供了1000余个活动项目供学生选择。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开启气温的速降模式，局地降幅近20度，我国东北大部、华北中南部一直到华南地区都将有降温出现，大范围地区的最低气温将创下半年来的新低。苹果公司昨日表示， iPhone X 的需求量打破纪录，公司正在努力尽快将革命性的新产品带到每一位消费者的手中。广州市交通管理委员会官网近日发布意见，对共享汽车行业作出规定，其中要求乘坐人必须是具有1年以上驾驶经历的合法公民。国家海洋局的消息，我国将升级现有的南北极考察站，并在位于罗斯海特拉诺湾的南岩岛建设第5个南极科考站。环保部近期发布的今年前3季度全国重点区域和城市空气的质量状况，京津冀区域的颗粒物浓度同比上升，其中石家庄、邯郸、邢台的空气质量相对较差。 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给他看相片，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来自老狼的歌曲《同桌的你》。老狼总被贴上校园民谣的标签，